一二三，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嘅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情商翻都系阿顺哥坐翻喺度做录音。 哇！我哋瞓醒咗之后咧，个脑澄明一啲啊。 唔系一个，因为哇，可唔可以啊摆低喺度先？屌，地敏感，我瞓醒之后，屌，因为好捻多猫毛啊，嗰个 cushion 咁啊搞到地敏感。咁啊，我哋临瞓之前系饮一杯 water 洗咗水，就瞓得咁捻好啦。 我哋今日讲嘅话题系互选脚趾嘅， 屌护你好味。今日我哋讲一集话题咧，就系中年兴趣。 咁啊， 同阿顺哥就啱啱先倾开偈啊，咁啊先发觉一样嘢好得意啊。咁你发觉人到中年嘅时候就即系冇咩好大嘅即系冲动去做某啲嘢嗱，例如阿顺哥就问我近排个性欲点样样，人到中年已经冇一种好爆炸性嘅性欲，即系。哇！非要屌閪不可，我话俾你听，廿岁嘅时候真系有，即系哇！屌你老味，瞓下张床，哇！唔去屌个閪唔掂，打飞机都解决唔到问题。 但有冇一种咧？会唔会有一种咧？需要有一种性关怀咧？即系咧，可能系有一条女好明白你嘅性机能已经冇以前咁好啦。 系。 咁但系佢喺床边都呵护你啊。 除咗金钻，你老婆一定做唔到。 即系同你揸波啊！ 咁除咗金钻呢样嘢做， 但系金钻限时噶嘛？ 喂，屌你老味！你想唔限时，你付出嘅代价好捻沉重啊！ 即系佢要喺嗰个时间里 有啊，黄身水咪咁捻多啲三四二四五六拉咯。 即系金钻点解咁好咧？ 因为佢哋就系即系俾呢样嘢你，咦？佢金钻滚嗰都系啲老滚友嚟，一定啊！ 吓， 冇后生就去滚。因为你滚到咁上下嘅时候，你知道自己性机能好衰退，即系一冲埋去唔系话哇要屌个閪之前就系、是、需要呢啲。咁 点会拍翻半粒糖先去咧？ 拍捻咩拍？屌你咯！你拍完嗰半粒糖，个胃又唔捻舒服，周身都唔捻痛。咁你不如去金钻老捻过，佢就系提供呢种嘅服务，所以金钻嘅生存空间咪咁耐。 嗯、 即系如果唔系佢嘅生存空间唔咁耐，你谂下专玩中女，即系呢啲好捻老嗰啲，佢就系、是、即系有啲人系咁啊，即系已经到我咁嘅年纪，你个性爆炸力又唔系咁强嘅话，但系你又想、啊，但系老婆会慢慢同你捻噶，你捻啊捻到，捻唔到捻唔到噶啦，啱唔啱先？ 即系呢个状态就叫咩啊？力不从心啊！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啊，即系你我睇过一个即系朋友佢写嘅一篇日记啊。佢話佢咁嘅年紀嘅男人咧，最想揾翻啲咩咧？自尊咩自尊咧？性嘅自尊。 哇！性自尊呢個題材，簡直開一集去討論下喎。 不如我哋呢集叫性自尊啦，洗撚咗佢啦。 唔好，繼續講，繼續講。 唔好， 咁啊，繼續 keep 住講。 啊，咁啊，下集我哋講性自尊。 好啊，好啊。 咁啊，你中年咧，你發覺冇啊呢啲嘅時候咧，你就會揾啲即係興趣去做下。咁嗱，興趣好得意嘅人到中年，你有翻咁上下錢。就算你冇翻咁上下錢都好啦，你最多嘅係咩咧？時間咯。你工作一係就閪咗啦，即係你唔閪咗都拉咗啦。咁你係咪都會有時間出嚟？咁你如果冇錢咁，咪行下山咯。見咗啲老友。 不過都好難講。不過有個譬如話就算你本身個時間係好有限嘅，譬如話好似我啲朋友個爸爸揸巴士嘅， 係， 或者做爐頭嘅，係，咁你一個禮拜其實翻六日工噶嘛，係 啊係啊， 咁其實都係講緊得一日係得閒， 係啊係啊， 俾你享受你嘅人生嘅啫， 啊， 咁嗰一日裏邊你其實有咩選擇咧？就基本上就係你全部嘅興趣，係，好多人咧去到中年嘅時候咧，有幾個活動係離唔開嘅， 啊， 我諗再老啲嘅就可真係諗著啦。 系， 咁我谂 咪谂自己条脚咧。 去到谂到呢个年纪咧，即系譬如话好似你呢个年纪啦，三度文啊，四十啦， 四十啦，我十二月四十啊， 系咩？系啊， 我仲有几日四十岁。 啊，系咩？哇，要四十大寿系咪要食翻餐劲啊？ 食条捻咩？搵条靓妹屌下，一系搵支吉他弹下咯。啱啱买一支新吉他。 如果系去到呢个四十，即系都唔会谂着噶啦，讲真。 唔会啦。 今日有啲人系种花。 啊！ 即系我就开始进入咗呢个种花期啦。 啊！ 近排种到成个露台都系花啦。 系啊！ 系啊！系啊！种香草咯。 啊！咁啊， 咁啊，其实咧，即系点讲咧？完全你系唔可以想象嘅，即系谂住，即系十五六岁，梗系种大麻啦！屌， 有咩？喂喂，你嗰个好多人种大麻喎，喂，攞啲嚟食下好喎。 我听讲啲人话喺厕所种啊嘛，系咪 啊？系啊！喂，好粗生啊！ 有冇见过人种啊？其实 我喺马交见过啊。 马交见过。 系啊。 嗯。 真係好撚粗生噶，喂！你種完攞啲嚟食下好喎。 我冇種大麻。 你快啲去種啦！屌，我自己種過唔撚生嘅屌。 係嘛？ 你買包火埋去種咪得咯。 個 baby 生啊，焗 一炒死曬㗎啦嘛。 係啊，焗死曬啊。 咁我又覺得而家嗰個 胃好撚唔舒服。 係咯，佢真係胃病喎。 啊！ 條氣唔撚順啊，仲要 係啊！嗰啲咩啊，胃出血啊，屌！ 真係啊！ 係啊，個胃損咗咪搞成咁。 哦，係啊，係啊。 係啊，前排食個啲好貴嘅胃藥都冇用。 嗯。 啊，咁啊，牛醫生就叫我試下出，即係試下治療下幽門螺旋菌又會唔會好啲？嗱，咁人到中年好咗嚟啦，咁個胃又唔好，身體又唔掂，屌！ 係啦，有病啦，嗱，譬如話，其實咧，真係你知道，即係佛家講人有生老病死咧。 係。 其實咧，你會發現咧。老咧係擺喺病之前嘅， 係啊， 即係咧，其實人最即係咧最先感受到嘅痛楚咧，就係嚟到呢個世界，然後感受呢個世界嗰、那個真係嗰個壓力啊， 係 係，即係咧小朋友咧係個氣壓同埋呢個，即係喺個肚裏邊氣壓同行出呢個世界嘅氣壓係唔同，所以咧聽講小朋友一出世咧個皮膚係痛嘅，係嚇呢個就係生以嚟嘅即係帶嚟最直接嘅痛楚啦，係。咁然後跟住嚟緊嘅係腦嘅痛楚喎，細個唔會有呢種痛楚嘅，譬如話由呢個十五歲去到期待等到十八歲啊，六分鐘越嚟越硬啊，跟住然後咧不停開射精啊，嗰種腦咧其實嗰時候都叫腦啊嘛，其實嗰種腦係唔會為你帶嚟痛楚嘅，但係將近到二十歲咧，我開始即係二十歲嘅時候咧，即係將近三十歲咧，我就真係明白腦帶嚟嗰種恐懼啊。哇！嗰種身體機能衰退嘅情況咧，我嗰日去幫某中醫師做嘢啦。 係。 個中醫師咧同我擺完脈之後，佢話：哇，筍哥，你結咗婚未？ 啊！ 跟住然後我聽完之後，咩事啊？ 唔好打咁多飛機啊，細佬！ 跟住然後咧，佢話：嗯，你個腎有啲虛。 啊。 未跟住咧，都未講完。唔係有啲虛。嗯，偏虛，偏虛。 你唔好講啦，你話好撚虛啊！ 跟住就開咗幾味藥俾我翻去食啦。咁食完之後，身體真係好明顯好壯喎。咁又因為我身體好轉嘅時候咧，亦都反證咗佢講嘅嘢係啱嘅咯。係。咁咧，其實最恐怖咧就係我哋平時後生嘅時候咧，係不停啊標自己嘅身體啊嘛，包括唔瞓覺啦、食煙啦、飲酒啦、打飛機啦、食濫覺啦，呢、這個。 我覺得呢啲都唔係問題，你知唔知最大嘅問題係咩啊？不停工作，呢個真係最阿標蛇啊！屌你老味，你工作幾撚慘烈啊！真 係。仲要咧係乜咧？就係、是、用你所有嘅時間啊，去換錢。 係啊， 係啊。 哇、啊！工作係最慘啊！你所上邊所講嘅嘢，打飛機啦、飲酒食煙啦、唔瞓覺嗰啲，佔唔到你人生好大部分。工作就佔到你人生好大部分啦、啊。 即係其實你諗下，由你即係點解你今日可以有啲空閒呢？即係你當然啦，有啲好似阿九護士咁樣有特殊嘅經歷啦。咁但係咧，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咧，就係由細個出世，然後就努力工作，係努力讀書，然後咧研究唔同嘅學問， 之後就努力唔工作， 考試，咁然後考咗好多試之後咧，就去到中學考試，然後咧研究咗好多課題，然後咧就喪失咗好多機會啦，唔玩好多嘢啦。你見到有啲人咧就行去第一路嘅，譬如話得閒放學揾啲僆妹出去屌下閪啊咁樣。咁佢就喺個學習裏面咧，佢就會失敗嘅咯喎，好撚神奇喎。即係我諗唔係好多人咧，佢可以去到頂峰。譬如話可能拿沙仔咁樣，佢哋好平衡啫喎，佢哋又玩得又讀得又做得咁樣嘅喎。咁但係我哋一般普羅大眾咧，有幾多個拿沙仔係咪？ 咁啊 係。即係裏邊咧，如果 A 得咧，B 就會得噶啦。今日好啦，再進一步。今日上大學又博多幾年啦。今日出嚟做嘢喎，做嘢嘅時候咧由低做起，又好做幾年。咁其實咧前半段去到中段咧，其實都係大將所有嘅時間咧，主要拎嚟係我哋換錢嘅。 啱。 係啊。咁然後直到邊一個時間咧，你開始感受到，喂，大佬要停啦。兩個情況就係第一，你揾到錢。但係呢個都未必得㗎，係咪先？咁如果你揾唔到嘅時候咧，第二個咧就係你發現你夠使啦。咁但係呢你發現你剩返可以活躍嘅時間已經唔多，好似我咁樣，即係嚟緊就三十歲啦，仲可以活躍嘅時間。有啲人話男人三十歲先開始，呢啲呢就冇辦法啦，即係你 唔係男人三十歲係你生活嘅開始，唔係你機能嘅開始啊。 係啊，咁你諗下，其實嗰、那個三十歲呢，呢、這個分水嶺呢，完全感受到嗰種體能性能力、耐性，同埋對人嗰個寬容度咧， 其實對我嚟講係完全降低曬。係。細個咧一無所知，對人一定係好友善嘅。 係。 嚇、啊，覺得啊應該原諒人啦，有啲好多好嘅價值觀都喺個腦裏邊。當你出嚟工作咧，衝淡兩幾年嘅時候咧，只要人哋啊做一啲即係做一啲好少嘅微細嘅動作，你都觀察到佢向壞個方面走嘅。係。而事實上咧，好多時咧。八九不離十，你必定估中。 啱啱。 係啊，所以你對人嗰個量度當然係降低咗啦。你同埋你個寬容度亦都會降低，因為你發現咧，一定去寬容啲撲街嘅時候咧，佢只會緊撲街，佢唔會向好個方向走嘅。 唔會㗎。 係啊，人係唔會改過嚟嘅。 係啊。 所以腦咧，一定係放喺病之前。係。腦嘅恐懼咧，就係令到你開始啊，呢、這個好嘅，係令到你可以放低你手頭嘅嘢，去做啲無謂嘢。係。係啊。所以即係佛家呢個生老病死呢個咁嘅結構咧，唔係生死病，唔係生病死老呢個結構咧，我覺得係有啲智慧。 明白。 我嗰日都有諗到呢樣嘢。 不過你講起中年嗰、那個興趣，你發覺好多都係好靜態，即係你中年唔會走去興趣係學拳噶嘛？因為我有一個好痛苦嘅經歷，我話俾你聽，我有一個朋友咧就即係中年咧就好衰唔衰就。為了證明自己，即係佢不嬲都係一個好 sporty 嘅人嚟啊！咁啊，為咗證明自己，走去打 Ruby， 結果係點咧？甩手甩腳翻嚟啊，斷得幾條甩腳紋啦！屌你老味，隻手啊打石膏啦！屌你，總之你見到佢哇，即係咁樣樣嘅，因為已經唔係你嘅世界啦。Ruby 係啲十幾歲嘅世界嚟啊，大佬死鬥幾日你要打 Ruby， 你咪黐鳩線嘅！屌你，同自己揾命搏差唔撚多。 即係咧，呢個醫生都有講噶。其實呢你要維持住呢你年青嗰種身形啊，即係包括係你嗰、那個豐富嘅肌肉啊，豐富嘅線條啊，你去第一你維持呢個形態呢，第一係要使好多錢，第二身體都付出好大嘅代價㗎喎，我唔知佢有一條數嘅，但係我就唔識計啦，佢就係你個身體呢嘅肌肉嘅密度呢越高，你個免疫力係越低嘅，你有冇聽過呢個咁嘅講法？咁咧，所以咧，你會發現咧，當咧越係成日跑步嗰啲人咧，即係咧佢中醫入嚟嘅中醫有個咁嘅講法嘅，就係慢跑嘅人就死於慢跑。通常咧滿身肌肉嘅人咧最容易咧就係猝死。 唔係啊！我見好撚多嗰啲不熟佬，屌你老尾死都未死，我啊就嚟死啦！屌你！ 但係咩人咧就係、是咩人係最難死呢？就係、是、反而調翻轉咧，長期處於我哋呢啲亞健康狀態嘅人、我哋呢啲人最難死 嘅、 因為我哋長時間習慣呢種唔好嘅身體， 係啊，同埋長時間休閒地過啊， 咁係好難死嘅喎。即係同埋，但係咧，我哋身體一定要有保持一定量嘅肌肉含量啦。係啊，唔可以話你完全係冇曬肌肉咁樣又唔掂。 唔係完全冇曬肌肉，個人都企唔穩啦。 咁啊係。 不過你發覺一樣嘢咧，你身邊嗱我你身邊，尤其係你啊，專買啲 high end 嘢嗰啲。買得你嗰啲架撐嗰啲，全部都係興趣啊！你發覺中年嗰啲老坑都係喎，即係我而家上一年紀先知啊！你啲興趣全部都係靜態，同埋全部都係使錢嘅。 係因為冇價值啊嘛，其他嘢你覺得？ 係啊係啊係。 係 啊，即係你剩翻啲錢，其實啲錢都帶入棺材㗎啦。 係啊係啊。 係啊，咁你咁何不唔使將佢咧喺現世嘅生活裏邊？ 係啊。 有時我聽啲朋友講，佢話去食餐飯。十幾萬噶，喺文華度食一個，食餐飯。咁啊，琴日 好多人食啊， 咩啊？ 好多人去食， 五十個人到啦。 五六十個人。 十個人啊。 十個人，即係每人一皮嘢差唔多啦。 咁然後咧，我琴日聽個 friend 講話，琴日佢阿嫲前幾日佢阿嫲生日。係。咁啊，帶佢阿嫲去香格拉度食串燒喎。 香格拉即係邊間啊？咁熟嘅。 唔知啊，香格里拉。 哦，香格里拉。 佢去雙吉拉度食串燒，我話使唔使去雙吉拉食串燒啊？佢話即係咁，可能佢啲材料特別啲啦，所以佢阿嫲都食到啦。咁你譬如話 ，let's say 你出邊食嗰啲咩？ 人撚到屌你啊！阿婆食撚到啊！ 係咯，咁然後咧，佢就話差唔，然後咧我話哇，你七八個人食都幾千蚊嘅喎，佢話咩幾千啊？萬幾蚊落樓咯。 係啊，差唔撚多一千零蚊一個。 係啊，咁我又覺得哇，屌咩咁撚使咁大嚿錢去食餐飯？咁但係你又調翻轉，佢如果唔係咁樣使法，佢揾咁多嚟做咩咧？ 咁啊係啊，屌。 咁啊啲錢不如唔好揾咁多啦，即係你好似當年啊嗰、那個叫咩愛因斯坦 啊， 佢都有段美語，唔係即係佢都有個。有單咁嘅嘢㗎，即係人哋話出人工俾你，譬如話出八千蚊咁樣，唔使我四千蚊就夠㗎啦，咁啊其他嘅俾翻你，係啊係啊，咁啊點？但係點解咧？佢做都使唔到咁多， 啊，咁啊系，因为约翰斯坦个人，佢根本都唔使钱嘅，佢着来着去都系嗰套恤衫，都系裤，嗰条卡其裤。 系系系。 即系佢全个柜都系嗰啲嘢嚟噶，同埋佢使钱根本上有资助嘅。 唔系，同埋佢唔想使啦，你 冇机会使啊屌！ 你唔好阻住我做嘢。 系啊，佢做嘢做得，佢做嘢系一个兴趣嚟噶嘛。 其实调翻转做人咁样都系，咁样都系幸福嘅。 啱啊啱啊。 咁样幸福。 因为你人有兴趣好得意啊，譬如我而家你兴趣近幾年我好中意儲吉他，儲一啲好絕版嘅吉他。你見頭先個房有啲好絕版嘅吉他喺度。咁我彈吉他唔叻啊，你知啊，即係唔係嗰啲哇屌、 哦 okay 啊， 驚天地泣鬼神嘅吉他手啊，屌、啊，即係一般嘅吉他手。但係喺呢儲絕版吉他裏面發覺一樣嘢好得意啊。你會感染，即係感受到第二個好可愛嘅世界，即係我唔知道另外嘅興趣係咪咁啊？另外有啲人嗰個靜態啲嘅興趣，譬如行山嗰啲，係咪你又可以感受另外一個世界？不過人到中年，到體力已經冇辦法去即係 支付啦。 支付嘅時候，即係唯一就係咁樣。不過最悲慘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即係你有家有室，或者係有好沉重嘅家庭負擔，你嘅興趣未能夠發揮嘅時候，就真係好陰功。 不過亦都有兩種人啊。有一種人咧，就係、是、個興趣咧係有炫耀性嘅，即係佢係好走唔出名利嗰個圈子裏面嘅。係咩意思呢？就係、是、譬如話買架林寶堅尼，係，然後揸出街，係，當私家車揸，係，或者係食完餐飯之後到處話俾人哋聽咁樣，我食咗幾多幾多嘢。 係有啲人㗎，發覺人到中年有啲興趣就係食嘢咯，你見係係啊，好多人都中意食啲 菜籃㗎嘛。 係啊，好多人都中意食啲鬼五馬六嘅嘢，但係就我發覺一樣嘢，嗱我自己個胃唔好啊，近幾年就胃出血啊之類。阿寶寶龍近幾年個胃口又唔好，以前我哋都好中意食嘢，後生嘅時候食得，而家嘅時候最想食咩？求其食個麥當勞包，屌你食唔撚曬，唔係講笑啊！即係你話食啲咩包心刺肚，哇硬撚到個胃啊，真 係 屌！ 不過同埋講真就係、是如果現世咧覺得好食嘅嘢咧， 啊， 其實即係食材都食材千千萬都離開咗幾樣嘅啫、 啊，豬狗牛羊啊！ 所以你其實咧去食西餐好得意㗎，你中餐又複雜啦，你好叫多好多種點法。其實西餐你入到去嘅時候咧，今晚咧我哋有雞。 啊、 有牛肉， 系啊系啊系啊， 有豬肉， 豬肉 咁样你就少人拣啦，因为我哋 鸭啦最多鸭胸， 因为我哋只系得一种煮法嘅啫咁 啊， 系啦，咁样你就变到个好 simplify 嗰个 menu 啊， 仲有 vegetable 蔬菜 啊 嘛，咁然后讲紧嗰个叫做 喂唔好意思啊，大家我呢个鼻敏感敏感都好紧要， 即系现世要好食嘅食材咧，其实都不出嗰几种。 总之新鲜就好食噶啦，我觉得。 系系系。 即系你说到鬼五马六，屌你老味，梗系唔捻好食啦！即系呢个世界上唯一发明最乸，即系最唔好嘅嘢就系、是，又可以讲佢好嘅就系、是、冰鲜技术。 嗯。 以前即系而家啲冰鲜技术几劲都好咯，我觉得啲嘢说一说就唔好食啦。 不過我嗰前幾日咧，我啱啱放學啦，啱同兩三個學生一齊傾偈，去咗有間餐廳就有坐低吹水，跟、然後咧佢就話：，前一排買小澤瑪利亞嗰張飛啊，買唔到 喎。小澤瑪利亞咦咁熟嘅，佢拍鹹嘢喎。 拍鹹嘢，跟住然後有時去澳門出科數啊嘛。 哦。 跟住咧，佢話原來佢嗰時候咧就直樹冇枝，佢已經開始有去睇噶啦。 哦。不過有一屌喎嗰邊。 唔知啦， 三千幾蚊喎， 係嘛？ 係啊，我嗰陣時喺澳門做嘢，我知三千幾蚊，但係就唔係話即係公開咁樣樣，即係你要即係 friend 諗 friend 咁。 即係然後我覺得好笑，我話哇，我話乜你咁薄啊？唔係即係我話真係你哋會搭架買張飛過嚟睇下，佢冇幾百蚊咪睇下咯。你平時睇電視睇咁耐，睇下真人啊嘛咁樣。 好撚遠嘅喎， 嗱， 好撚遠喎你。 我唔知啊。 因为佢有成十鸠几行噶都， 跟然后又话嗰只咩初，有个台湾女优咧，唔记得咗叫初咩，跟住又玩食屎嘅，跟住又系过嚟，跟然后同啲客喺度玩咧，咪摆啲生果喺背脊度啜下啜下嗰啲咧，跟然后咧佢话，有啲话哇，点咁咸湿嘅咧，跟然后咧佢话，有咩好做啊而家咁样， 啊不过后生我好做呢啲啊，反而。而家大咗，我嗰日阿寶寶龍先奇怪一樣嘢，阿馬友又嚟香港， 咁鬱鬱媽嚟香港咧，我就真係瘋狂撲飛啦。咁我記得你都好似話你有去撲嘅、嗯，不過就撲唔到。咁我就 唔係，我就諗住撲200蚊嗰啲嘛。 哦，咁我同波波龍就睇最貴嗰啲，就最失望一樣嘢，坐唔到第一行嘅，因為即係鬱鬱媽係。即係而家年紀大咗，中意聽音樂就除咗不嬲聽開嘅 heavy metal 就到 Yo-Yo Ma 啊呢啲咁嘅 classic 嘅。咁咧有一樣嘢好得意，寶寶龍入到去，由頭瞓喺度落尾。 我屌老尾，只得唔嘥錢銀啦！我屌，真係由頭瞓到落尾喎。臨尾我拍醒拍就 話，幾撚恐怖啊！屌，咁坐我隔離嘅係阿邊個？啱啱坐我隔離嘅就係阿。啊！嗰、那個叫乜嘅局長，光頭嗰個叫做啊，唔記得。啊，局長坐我隔離啦，啱先坐寶寶龍隔離啦。咁、啊、局長坐我隔離，另外坐我後邊就係中國香港中學管弦樂團嘅團長，即係當中坐嗰個 corridor 嗰啲全部都係即係香港有特等片嘅人，但係寶寶龍就瞓喺度死豬咁撚樣。佢最堅一樣嘢就係全部人一齊起身拍手掌，佢繼續瞓喺度。到佢點識走咧，我掹佢手袋嘅時候，哦、先識走啊！幾撚勁，俾人打叫仆街嘅。 喂，你講真，你話係即係對呢啲嘢係有興趣咧？ 啊，唔係有興趣，開始培養興趣啊！ 係， 即係你年紀大，你好多興趣培養唔到，你唔好而家培養去打拳嘅、啊，大佬。 咁啊係。 即係你而家培養 嘅，唔係咧？點解我頭先講睇呢個學生咧？就係、是、咧、啊，其實你諗到佢後生都係個大雞蟲嚟㗎啦。係。咁但係就佢係培養緊佢另一番興趣嘅。去睇科蘇其實唔會覺得好睇嘅喎。 啊。跟住科蘇我不嬲都唔中意睇，好撚悶喎科蘇，又多人，嗯、即係最慘嘅嘢多人冇女。你試下同成班麻甩佬睇鹹帶都唔係好撚中意啊！係 啊係啊，以前咧即係係著呢個。成班埋咗睇鹹仔係喺呢個資源匱乏嘅時候， 係啊， 即係迫於無奈，所以先同人 啱啊！你咁成班埋喺度睇科蘇，我唔係好撚中意睇科蘇嘅，即係因為我睇過啊，澳門哇好撚悶，我覺得睇科蘇真係屌你老味，全部係刮空你啲時間嘅科蘇，係呢樣嘢係好撚衰，我覺得即係不嬲都唔中意啊科蘇就，但係嗰個雞蟲。即係可能攞去滾咪睇咯，屌！ 我諗唔係，佢唔係佢。 即係個身體能力滾唔到啊！ 係係係，所以年紀大咗都係鹹濕，但係咧鹹濕嗰、那個似乎就嚟得冇咁再直接啦。 啱啊，等於阿倪匡當年真係有兩個貨櫃嘅鹹碟喺加拿大運唔到翻嚟香港，佢日日都睇啊，問佢點解睇，好過癮啊咁你都滾唔到啦，佢睇啦，即係你需要好唔係食藥已經可以幫到手嘅時候你唯有靠呢啲，即係人腦係即係最大鑊一樣嘢嘅，真係。你嘅興趣唯有去啲好文靜嘅方向，好深層嘅方向去走，例如 即係會力不從心啊！係 啊係啊，呢個係真 的。即係好可惜啊！ 喂，冇辦法，人生係咁，人生係咁。咁、嗯、我哋今集講到呢度啊。 好啦，拜拜。